我们都知道大蒜虽然是调味佳品，但吃过大蒜之后的口气嘛，却会让人避之唯恐不及。但英国科学家认为，食用大蒜会让男人更有魅力。男人的魅力真的和吃大蒜有关系吗？为何吃过大蒜的口气会很难闻，而且久久不能散去呢？大蒜又是在什么时候进入餐桌的？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蒜有男人味儿。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晚间20:21，咱们又见面了。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玉龙。今天呢，一开始玉龙接着给大家来讲故事啊。今儿这故事我等他等了好久了，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当中的主人公，他的名字叫做罗蒙诺索夫。我们为什么要来说罗蒙诺索夫呢？那是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1711年11月19号，俄罗斯杰出的学者和诗人，俄罗斯自然科学的奠基者罗蒙诺索夫诞生了。他呢，为俄罗斯啊近代的文化呀科学事业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有人呢称呼他是俄国科学史上的彼得大帝，而且呢他还有很多的身份，比如说呢是俄国科学院的第一个俄国籍的院士，还是瑞典科学院的院士和意大利波伦纳亚科学院的院士，甚至他还提出了质量守恒定律的雏形。哎，真是太厉害了啊，学霸级的人物。但是这个学霸级的人物呢，却有一个非常灰色的童年。1711年，罗蒙诺索夫呢生于俄罗斯的一个渔民的家庭。他在十岁的时候啊，就帮助他父亲捕鱼，从小就有着很强的求知欲。他的父亲呢目不识丁，不能给他任何的帮助，而且呢甚至还影响他学习进步。14岁的时候，罗蒙诺索夫呢以斯拉夫语法和算术呢这两本书啊作为自己的启蒙书籍。为什么是选这两本书呢？那是因为他只能找到这两本书。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他的父亲包括他的继母啊，一直对于他学习这件事呢啊，不断的在打击他，在取笑他，而且呢还不给他进行这个相关的供给，比如说呢看书的时候呢就不让他吃饭了。于是呢罗蒙诺索夫呢常常得忍饥挨饿，躲到偏僻无人的地方去看书。在1730年，19岁的他终于是忍不住了，选择离家出走。在1731年的1月份，他来到了莫斯科。来到莫斯科之后呢，罗蒙诺索夫就在想啊，哎，这莫斯科啊是个大城市，我应该呢是有机会去学习吧。所以呢，他一开始就去了一家贵族学校啊。贵族学校呢，一听他的情况之后呢，立刻啊就把他拒绝了。当然，一个渔夫的儿子也没什么钱，你凭什么去贵族学校上学呢？但是罗蒙诺索夫呢，实在是太有求知欲了。接下来呢，就想到了一个歪点子，他自称啊自己是某教会执事的儿子，于是进入到了一所拉丁文的学校去学习。进入到拉丁文的学校学习，对于罗蒙诺索夫而言，这真的是一个不好的开始。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根本不懂拉丁语，所以呢，只能是自学拉丁语。而且呢，他的父亲依然拒绝为他来支付学习的费用，所以呢，只能自学拉丁文。还有呢，还得自己要去打工来去挣学费。在这个时候，罗蒙诺索夫已经20岁了。处在半文盲状态的罗蒙诺索夫呢，仅用1年的时间就掌握了拉丁文，而且呢，还在这个过程中啊，还是自修了希腊文。哎呀，今天想一想，确实是挺不容易，都已经是20岁的人了，开始重新学习一门语言，都能够学得那么好。接下来呢，时间到了1735年，罗蒙诺索夫呢用了5年的时间修完了8年的课程，取得了优异成绩之后呢，又进入到了德国的马尔堡大学学习物理学和化学。在马尔堡苦读的3年当中，他又发挥了学霸的天赋，比如说他精通了德语、 法语，更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跟上了欧洲科学发展的步伐。时间到了1755年1月20号，学成归来的罗蒙诺索夫在俄国的女沙皇彼得罗夫娜的支持下，建立了俄罗斯的第一所大学，这就是有名的莫斯科国立大学，现在我们把它称之为莫大。罗蒙诺索夫呢，也是莫大的第一任校长。在1940年呢，学校还改名叫做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现在的莫大呢，也是一所全世界非常有名的大学，比如说俄罗斯很多的教学啊、科研呐、文化的中心都是设在了莫斯科大学。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罗蒙诺索夫的故事，非常的励志啊！家庭条件很不好，而且呢没有任何学习的机会，甚至家里人还反对他学习。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贫穷家庭出身的苦孩子，最后成为了有三个院士身份于一身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还建立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今天是著名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生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和大家说了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现实到什么程度呢？都有点让人担惊害怕了。这可不是我吓各位啊，这事儿的确已经这么严重了。最近呢，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全球的抗生素耐药性的问题已经达到了危险的水平，使用者呢对于抗生素的认知是严重不足。刚才我们提到了抗生素的耐药性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呢疾病引起疾病的微生物发生了变化，对治疗它的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过去呢我们有一些细菌感染，吃个抗生素这病就治好了。现在呢因为人类滥用抗生素，同样的病你吃同样的抗生素可能就没有用，而且呢因为细菌常年和抗生素在一起，现在细菌也变得越来越厉害。以前可能就是一个小的感染，到现在为止有可能会要了你的小命。根据呢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近2/3的调查者，也就是大约呢64%的人呢，错误的认为说抗生素能够治疗病毒性的伤风感冒。实际上呢，抗生素对于病毒性的感冒是一点作用都没有，抗生素只能对付细菌性的感染。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呢针对全球12个国家10000多人展开的调查结果，其中呢超过1半以上的人认为说吃了抗生素能够治感冒，而且呢是病毒性的感冒，吃抗生素都是可以治的。还有呢近1/3的受访者认为呢，一旦感觉身体好一点可以停止服用抗生素，这个说法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因为当你觉得你的身体好了，并不意味着你的病就全好了。如果在这个时候呢停止服用抗生素，没有被抗生素完全杀死的顽强的细菌可能就因此产生变异，他们会变成呢更加强大的耐药性的细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项调查呢，是在中国、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俄罗斯、塞尔维亚、南非、苏丹和越南展开。这些国家呢都不是非常发达的国家啊，或者说大部分不是非常发达的国家。在其中呢都已经有66%的受访者相信只要按医嘱服用抗生素就不用担心抗药性的问题。但实际上呢，现在根据世卫组织的调查，实际的情况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害怕。过去我们认为呢，说只有那些呢抗生素你吃的不是很合规矩的人，他才会担心呢抗生素的耐药性的问题。但真正的情况是什么呢？那一些呢因为抗生素滥用导致呢细菌已经产生了变异型的问题的状况，就这种变异的细菌啊，除了说会在病人的身体当中，还有可能呢来到健康人的身体当中。也就是说你吃不吃药，这些变异的细菌都有可能感染你。这事儿有点像什么，就像是抽二手烟一样，不要以为你自己不抽烟就没问题，你身边的人抽了烟，或者你身边的人乱吃了抗生素，这就会产生相关的大问题。人类呢在1492年的时候，因为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烟草走进了人类的生活。用了500多年前，我们现在才越来越团结，一起对付烟草。而青霉素呢是在1929年的时候发现的，到现在呢也就不过90年的时间。我们原本认为说抗生素或者青霉素是一剂良药，但是啊，未来如果照目前的这个状况再发展下去，它很有可能变为人类健康的毒药。这事儿现在就得注意起来了。一句话，要是吃错药了，问题很大。在以上时间，玉龙和大家分享了一下科学界的最新的研究。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抗生素的问题，没事儿别吃，少吃抗生素。休息一下，我们和大家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我们都知道大蒜 虽然是调味佳品，但吃过大蒜之后的口气嘛，却会让人避之唯恐不及。但英国科学家认为，食用大蒜会让男人更有魅力。男人的魅力真的和吃大蒜有关系吗？为何吃过大蒜的口气会很难闻，而且久久不能散去呢？大蒜又是在什么时候进入餐桌的？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蒜有男人味儿。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听的这首歌《蒜你狠》啊，我们说的这是只是借一个谐音，今儿我们说的是大蒜的蒜。说到大蒜呢，我们会想起很多很多和大蒜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有小说里的故事，有文化的习惯，还有生活当中的一些惯性。例如说呢，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人和人之间交往的礼节，你要是中午去吃个麻辣烫啊，吃个火锅呀、啊、哎呀，下午有重要的事情一般就不安排了，因为呢吃过大蒜之后的这个味道会让别人呢退避三舍。大蒜为什么好吃啊？为什么能调味儿？但是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麻烦呢？说到这个麻烦的同时，今天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个研究啊。最近英国的某大学的研究人员呢，进行了一个关于大蒜的研究。他们呢调查了42个人，这42个人呢，分成了2组，一组吃大蒜，一组不吃大蒜。接下来把这些吃大蒜或者不吃大蒜的男性的腋下的流出来的汗呢进行了收集，然后呢让82名女性去嗅这些样本，去判定这些男性是否是和蔼可亲，是不是你的意中人，是不是你的 Mr. Right， 是不是让你觉得非常有男子气概。哎，后来的这个结果啊很有意思，当大蒜的剂量增加到12克，或者你一次性吃了4盘蒜以上的时候，这些男性呢比他们没有吃蒜的时候闻起来要更加有吸引力。于是呢科学家们就侧面的说明了一下，有可能男人味就是大蒜味啊，就是不是男人味是大蒜味，是吃了大蒜的男人会更有男人味。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新闻观察员静桥，欢迎静桥。你好。 听众朋友好，我是静桥。 另外还有老朋友了，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欢迎史军。你好。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哎，先问静桥啊，问姑娘一个问题啊，你会通过什么方式来判定男人？气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吗？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除了看他、 啊、 因为我觉得气味呢代表一个男人的细节。 哦， 也许你看到他的样貌以外觉得哎这个人长得还是蛮帅的，颜值很高、嗯、但是很大的一个细节会决定你想不想继续跟他交谈下去、 哦、 就是他的气味。如果他身上有那种淡淡的香味啊，或者是淡淡的古龙水味或者是靴后水味，你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注重生活品质的人。 嗯， 所以呢我觉得气味对一个男生或者男人来说他的影响还是挺重要的。 你看这个女人太容易被蒙骗了，一点古龙水味就会让你觉得这个男人生活很有品质、 嗯、 品质真有这么简单吗？ 但是你想他要是满身的汗味的话，你肯定不愿意跟他很接近，或者是跟他深入的聊天。 没准他是一个运动达人呢、 嗯、 对吧，这也是一个侧面的说明、嗯、你刚才说了说气味是很重要的一个判断因素，那么再问你一个问题，在你看来什么叫男人味？ 男人味 是不是你太小了？现在对于这个话题不太了解。 不是，我觉得每一个女生对于男人味的判定都不太一样吧。可能 你不用代表其他女性，你就代表你自己就好。 我呀，我觉得有一就是那种古龙水的味道。 啊，古龙水的味道就是男人味。 对，淡淡的古龙水的味道。 我觉得你很容易被骗的，你要小心啊。 啊、哦，我也这么认为。 接下来我们来请出史军博士。史军博士，是吃大蒜的爱好者吗？ 吃。 啊， 肯定要吃。 在什么情况下吃、 啊？因为我们家嘛，我本祖籍山西是吧？ 哦， 本身也是在山西出生啊，土生土长的。 醋泡蒜是吗？ 所以你觉得在山西吃面条难道不配大蒜？这是不可理解的事情。 对对对， 在哪儿吃面条都得配大蒜，要不然这面就像没熟一样， 没 法吃。 没错，没错。 嗯、我们今儿来说这个研究，刚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嗯， 在我看来啊，粗浅的科学知识看来，我觉得这个研究呢、不能定性，甚至它的这个科研价值。 值不是很高。 对， 但是它从侧面呢来跟我们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人的气味很有可能受到它的饮食的影响。 啊，这是肯定的。 我为什么说它的科研性不高呢？是因为它的样本实在太有限了，只有40多个人。您要是有40多万人，我觉得这事儿就行。它只有40多个人，我的这个判断您能佐证、能支持一下吗？ 对对对，没错，这个已经还没有达到我们科学实验上所称的小样本的这个量级啊。你最起码你做一个对照组实验里的话，因为人是很容易取样是吧？ 嗯， 不是说我们找一珍稀的濒危的野生动物那不好找，但是人我觉得作为一个小样本量，你最起码一个对照组还没有50个人啊， 嗯， 是吧？这样合起来，你最起码你要应该去对照 100个人 啊，照100个人去做， 嗯 啊，而且这100个人其实吧，这试验应该这样来做，就是说你同时收集他吃。同一个人啊，我只是同一个人， 嗯， 吃蒜和不吃蒜， 嗯， 两个时候他的这个腋下汗液的气味， 嗯， 而不应该说啊，你把它分成两组 ，OK， 一组吃蒜，一组不吃蒜， 嗯， 这不代表说这个蒜在这里面起多大的因素， 嗯， 我不知道， 有道理 是吧？说不定你吃蒜那组人家本来就有吸引力呢，是吧？ 对呀，啊，那组没准都是什么鹿晗啊、吴亦凡啊。 当然没有看颜值是吧？但是就跟静桥刚才说的，这个气味对，就是不仅对女性了啊，对男性一样的啊，对于我们人类来选择配偶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因为人的这种气味里面。其实有一些外源，就是我们叫性外激素。 什么意思呢？ 怎么说呢？所谓的性内激素嘛，我们都知道雄激素、雌激素是吧， 嗯嗯？ 促成了我们男女的不同。 嗯。 但是性外激素呢，通常就是存在于这个男找女、女找男这个过程中。 嗯。 啊，所以所谓的我们交男女朋友， 嗯， 啊，到甚至到结婚生子这个状态， 嗯， 啊， 嗯， 选择配偶这个。过程中我们受到了很强的这种其实是性外激素的这样的一个调控， 嗯 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啊，某个女生 嗯 其实长得并不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对她来一滴眼， 啊，对，但是你会发现她周围好多男生都围着她转啊， 嗯， 她这个交际能力非常强啊， 她被称之为校草了， 对，这种情况下啊，很多都是因为这种激素的魔力在起作用啊。 那是因为他就是有了这个气味之后呢，就有气场了吗？就我们常说的，这个女生好有气场，她能吸引男生 啊。当然，气场那又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情了，是吧？比如说你的言语、你的谈吐、你的掌控全场能力，这些都可以归到气场这个里面。 嗯。 但是我说这个性外激素这个东西，是你会不由自主想跟他接近，因为你对味儿。 哦 啊，这个性外激素不是说刚才那个乔乔说的一样是古龙水的味道，或者 是 本身的， 这是 你闻不到的味道，不是体验不到的味道， 对对对，你没有办法分辨这个是一号味儿还是二号味儿， 嗯， 就是说它不是那种橙味的，是玫瑰香还是这个百合香， 嗯， 但是我们能分辨出来，哦，它是这个人是这种味儿，这个人是那种味儿，但是我们是下意识的， 嗯， 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说。玉龙是什么味儿啊？史君是什么味儿， 嗯？ 这不好分辨，但是我们会下意识的会觉得，哦，这两个人其实是有差别的。 嗯，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香妃呢？都有自己身上独特的味道呢？ 会的，会的。而且这样子在找伴侣的时候更有意思是，我们会通过一些研究会发现，这种就是说大家会找一些就是在遗传上更匹配的个体， 就可以通过这个味道来确定。 对对，有这样 的研究，你我的遗传是比较匹配的。 有这样 的 研究，虽然现在我们还对这个机制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和了解， 嗯， 但是确实有一些初步的研究显示，我们会通过气味来调整啊自己另一半的这种基因组成。 嗯，哎，有一个词叫臭味相投，是不是？这个也有一定道理。 嗯，应该叫臭味互补 啊，互补啊。 对， 哎，我们到底是选互补还是选相同？ 哦，这个。 这又是一个 难说了是吧？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以后我们再单开一课再跟大家讲啊。 对， 来，我们再回到大蒜的这个问题上。我们以大蒜为例，就是咱们平常吃的东西，它真的会影响到人的一些体味吗？比如说你吃的蒜呐、啊、葱啊， 肯定是会的 啊。为什么会影响到呢？ 嗯，因为你这个吃下去以后都是会有代谢的产物是吧？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食物下去以后，它不是你整块这个蒜 那边嚼了，然后下面又整颗蒜出来了， 嗯， 整颗蒜出不来， 嗯 啊，这个全都分解掉了。 对，出来的是什么？咱都知道。 说了啊，那个该分解的基本上都分解了，出来一些残渣啊，能被我们吸收的全都吸收了。 嗯 啊，这些会转化成一些小分子物质进入我们的血液啊。 嗯， 那就更多的状态下，那可能通过这个出汗啊，又出来了。 嗯 啊，就是说一些小分子物质有可能出来。 嗯 啊，这种东西确实是会存在的。另外，就是我们摄入食物不同，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机体的激素的分泌的状态。 嗯 啊，比如说你如果是这种一直处于高脂肪高油状态的这样的饮食的话，很可能会促进你的激素大量的分泌，是吧？然后让你的体味更重啊，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可能会促使你产生更多的油脂， 对 吧？更多的油脂然后出来，然后就出现了这种重体味的这样的汗液， 那就很有可能说，其实大蒜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人的激素的变化，而这种激素的变化，像您说的，又作用到这个性外激素，就从此影响到可能女性对于男性的这个判断或者青睐 啊。这只是 一个假说， 假说啊，你提出了一个假说，但是怎么样去验证啊？这个需要很严格的这个实验了。 对，我要做到这个实验，就像您说的一样，我得先去找五十个兄弟，再去找好几十个姐妹，然后让再去找大蒜赞助商来给我赞助一下，进行一下这样的研究才是可以。 对，当然你要是说你要想真正揭开这样子一个体系的奥秘的话，那我们可能还得分析这个血液中的这个成分的变化， 嗯 啊，包括汗液中的成分的变化等等等等，得出来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能得一个大奖的。 是吗？ 对， 诺贝尔奖 差不多吧。 啊，是吗？ 啊，有可能 还挺重要的，有助于人类以后的择偶。 哎，对，真的在择偶这件事情上，它是一个千古啊不变的话题。任何时候大家一谈到爱情，谈到择偶，哎，每个人任何年龄段的人都能说出一堆来。但是你说对于为什么男性和女性是什么让他们走在一起，什么又让他们分开，这个问题现在还很难确定，找到一个非常科学的结论。 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的去研究的啊。来，那我们今天呢，既然研究不了，咱就不研究这个男女之间的事情了，我们来研究一下今天的另外的一个主角，大蒜本身。乔乔，平常你喜欢在哪些条件下吃蒜啊？ 就像史军老师说的，在我也是北方人嘛，所以吃面的时候可能会就一些蒜。 你是哪里人？ 河北人。 哦， 所以河北也是主要以面食为主。对，所以呢吃的时候会就一些蒜。小时候呢还是会比较喜欢看着大人们都就着蒜吃， 嗯， 啊，来一碗面条，然后呢，来一颗蒜，那么吃 放点醋啊。 对，哎呦，觉得特别香。但是慢慢长大之后，还是觉得这个蒜味呢在自己的口腔里面永远的就是好像去不掉一样，所以呢就不太喜欢吃了。 对，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就每一回呢，你比如说我要是下午啊，要录节目的话，尤其是跟我们的这些嘉宾面对面的录节目的话，我中午肯定就要吃的比较就寡淡一点，最好喝碗粥就好了。要吃火锅吃麻辣烫什么的，感到哪 麻辣烫是关键是身上的味儿受不了， 就感到哪天我跟史军录节目的时候啊， 就吃麻辣烫， 就吃大蒜，而且要吃那个麻辣烫煮大蒜啊，这样才可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吃下去的蒜味儿，就尤其是在人的这个口腔当中，它出来的这个味道和你吃下去的味道差距就很大，而且这个味道呢久久不能散去，这是一个什么原因？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听史军博士来给我们解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去中和嘴里的这些蒜味儿？假设我下午要去相个亲呐，谈个正事儿啊，不会耽误事儿。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知道，大蒜虽然是调味佳品，但吃过大蒜之后的口气嘛，却会让人避之唯恐不及。但英国科学家认为，食用大蒜会让男人更有魅力。男人的魅力真的和吃大蒜有关系吗？为何吃过大蒜的口气会很难闻，而且久久不能散去呢？大蒜又是在什么时候进入餐桌的？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蒜有男人味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坐在我身边的是有本期的新闻观察员静桥，欢迎静桥，你好。 各位听众好。 还有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欢迎史军博士。 大家好。 哎，各位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接下来呢，我们三个继续跟您来聊一聊关于吃蒜的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吃完蒜，哎呀，这个出来的气味会比较难闻。史军博士，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蒜呢，所谓的难闻的气味啊，实际上是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那种怎么说呢，辛辣的滋味的化学物质，我们叫大蒜素。 嗯 啊，那个其实我们如果掰一半这个完全完整的大蒜， 嗯， 这个时候你是感觉不到气味的啊。 嗯， 不管是闻或者是去舔，实际上它没有什么感觉， 除了有点辣以外觉得没有什么。 如果你不嚼它的话连辣味都没有。 嗯 嗯 啊，但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以一种氨基酸的形式存在的，我们叫酸氨酸。 嗯 啊，但是这个大蒜一旦破损了，酸氨酸就会在相应的酶的这种帮助下， 嗯， 变成大蒜素。 嗯 啊，释放出这个大蒜素，也就是我们通常啊能闻到那种辛辣味的东西。 嗯 啊，另外就是有大蒜的这种特殊刺激性味道的这种物质啊。当然了，这个物质为什么那么难闻啊？因为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这种硫元素。 硫 啊， 是那个硫化物的 硫啊，硫化物的硫啊，硫化氢啊，都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其实有硫存在这些物质都不怎么好闻， 臭鸡蛋的味道。 对，比如说硫化氢是吧？硫化氢一股臭鸡蛋味儿是吧？ 对 啊，各种含硫的这种物质啊，都是非常难闻的啊。这样来可以这样来说， 那为什么这个味道在嘴里久久挥散不去呢？ 对， 包括乔乔，你一般会用什么方法来应对这个问题？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是喝牛奶，但是呢不管用，我要么呢就是嚼口香糖、刷牙、用漱口水，但是呢反正如果是一天过不去，这个味儿真的是会很顽固， 对， 真的是让很多女生都挺头疼的。 对， 特别是爱吃蒜的女生肯定都特别头疼这个问题。 每次他说的这些招我都组合用，但是我发现还是基本上用处不大。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大蒜素啊，它很难溶于水，通常很难溶于水，它是一个可以认为是一个脂溶性的这样子一个物质啊，所以你拿水去冲它，你喝多少水它还在那儿是吧，扒在你的嘴上不走是吧。那个这时候呢，网上说的这个喝牛奶这方法，就是想通过这个牛奶里面的因为有脂肪嘛是吧，可以把这个大蒜素溶解一些然后过去啊。那个我们最早去提取大蒜素的时候，科学家把大蒜素提取出来的时候也是用这个乙醇溶液，比如说我们酒精是吧，把这个从这个大蒜的这个物质里面啊本身提取出来这个大蒜素，是这样来做的。 对 啊，所以这个牛奶这个方式多少还是有道理的，但是效果怎么样这个不好说。 那您 效果是我觉得一般。 我们走之前再叫服务员给我来瓶小二，然后我再用它漱口。 那你下午见这个合作伙伴的时候满嘴酒气，这还不如大蒜呢啊。对，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我们可以试一试啊。至少我亲测有效。 比如说、 用什么呢？用茶叶啊，特别是绿茶。 绿茶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茶多酚呢可以跟这个大蒜素之间啊发生一些作用， 所以得是还没泡的茶，不能是泡过的茶。 那必须的。 干嚼茶， 你不能到那个喝的那个茶叶梗子你嚼嚼，那没用啊。嚼点鲜茶叶或者是新泡一杯绿茶啊，对你这个口气清新还是有帮助的。 科学原理是什么？ 就是刚才说的，茶多酚跟大蒜素之间还是可以发生一些相互的作用啊。大量的这个降低这个大蒜素对我们这个口腔气味的影响。 我要是没有绿茶，我身边买一瓶某某品牌绿茶饮料喝下去漱漱口。 这个不好说啊，这个真就不好说了啊。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们黑某某品牌，但是这东西还是没有就是你生嚼那个绿茶有效 啊。你就直说嘛，绿茶饮料里面没有茶，果汁饮料里面 没有茶。 不能这样说。我们相信我们的商家还是有良心的。 好吧。 那除了茶叶还有其他的吗？万一我身边就是没有茶叶那怎么办呢？ 没有茶叶啊，没有茶叶可以不吃啊。 来点香油，你看我们吃火锅的时候有香油，你不是说它是脂溶性的吗？我用香油漱漱口是不是也可以？ 如果你不介意你的嘴唇上面泛着油光也是可以的啊。 行， 对，在吃那个重庆火锅的时候，经常会把在蒜里面蒜倒上香油，这么一个吃法，当把它当做小料。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蒜味好像就没有那么重了。 这个在吃火锅的时候，油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啊。 对对对，那个油碟就更有意思的是吧？它更多的是出于减辣的目的。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不断说过辣椒的事情是吧？ 对， 辣椒素它实际上也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啊。我们为什么重庆人可以那么长时间的去吃那个红锅？那它前面放一油碟，那辣椒素已经减了半成，甚至六成了， 都到油里面去了。 对，都到那个碗里去了。 哦、 所以你看他吃的很嗨是吧？你要是不蘸那个，按照我们北方的传统吃法吃，那也受不了。 说到这儿，我们每次说食物，尤其是常见的食物，都有一个固定的环节，要跟大家聊一聊。水有源，树有根。吃大蒜的时候，大蒜从哪里来？今天再要跟史军博士聊聊这个话题。哎呀，说起大蒜，我还真的从来没想过说它是从哪里来。它是咱们本土产的吗？ 不是。 那是从哪里来的？ 这东西是从。怎么说呢，它的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亚这一带，但是很早很早就被西方人就开始栽培了、包括这个古希腊， 早到什么时候， 包括古埃及、古罗马、这个大概4000多年前、就有这样子一个栽种大蒜的一个记录了啊，特别是在一些古埃及的这种法老的这种陵墓里面，都发现了这个大蒜， 用大蒜陪葬啊？ 对，用大蒜陪葬。 那可见那个东西当年应该还是挺贵的。 非常贵，因为当年据说啊，这个大蒜可以保卫啊这个法老是吧？ 难怪呢， 死后 难怪很多电影里面出现了吸血鬼的时候，就有人拿我有一串大蒜，离我远一点。 对对对，这个后来对抗吸血鬼也是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就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个习俗。对抗这种邪灵啊，对抗恶魔呀、之类的这样传统。 对，4000多年前就有了，后来在中亚也有了。 对， 后来是怎么就来到咱们中国的呢？ 这个现在比较公认的一个说法，应该是还是张骞带回来的。就是汉朝的时候啊，出使西域，从西域把这个东西带回来了。我们才有了大蒜这种食物。 就大蒜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中国人的餐桌上。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相对来说，我们一直叫大蒜啊。顺便说一下，小蒜是吧？其实我们国家真的有小蒜这种东西。 有没有中蒜？ 没有中蒜， 末蒜。 但是有小蒜啊。小蒜现在我们不把它，通常不把它叫做小蒜啊，在南方吃的比较多，我们叫它教头啊。 小蒜你知道 是什么？一种腌成咸菜的，它的怎么说？它的样子看起来非常像大蒜，但是它的这种构造又非常像葱，所以它的这种你吃起来感觉实际上是嚼葱头的感觉，而且它的味道确实介于葱和蒜之间，这么样子一种特殊的东西。 那北方有吗这种？ 北方通常不把它作为咸菜来吃，但是会出现在我们的中药铺里面。中药铺里面叫蟹白。很难写的一个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百度查一下啊，叫蟹白， 它就是教头。 对，它就是干制以后的教头。通常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出现在感冒药里面。这个因为这个东西被认为是喝了以后可以这个发汗的。对，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哎呀，瞬间就有文化了。接下来叫林冲啊，教头。来再说一说大蒜怎么吃会比较好。生吃、熟吃还是 都可以啊。当然你说如果说要让它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要利用它这个里面的大蒜素的话，那必须是生吃是吧？因为熟吃长时间的加热的话实际上是会破坏大蒜素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去吃那个黄焖鸡的时候是吧，那里面那个熟的蒜几乎没什么蒜味了。 对， 特别面那种蒜啊，只有微微的蒜味了。为什么呢？因为长时间的加热以后，这个大蒜素基本上都被破坏掉了。就不会再有那样子一个让人烦人的味道了啊。当然它也没有杀菌的能力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希望它有杀菌的能力 ，OK， 那我们去吃一些生的啊，比如说我们吃面条的时候就两瓣生大蒜，嘎叽嘎叽嚼了啊，这个时候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因为大蒜素它本身是一种广谱的抗菌素。当然这个东西也需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广谱的抗菌素不是说 这个要能进入我们血液进行这种抗菌，它跟青霉素有本质区别。 嗯， 它是说可以预防这种外来病菌，比如说大肠杆菌。 嗯 啊，那个你同时吃的时候，可能是能够抑制它进入我们的机体。 嗯， 但是不能说我们都已经扁桃腺啊都肿得跟苹果大了啊，你再去吃这个啊，这治不了。这只能这个你只能让他再肿成榴莲了、 嗯、 这个干不了这事儿是吧、 嗯、 啊赶紧去找医生是比较好的、 哎、说到这一点啊，乔乔就没有听过关于大蒜的一些传闻，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吃蒜保健啊，这个你有听过吗？ 听说过，而且好多男生好像他们特别爱吃蒜 啊、 哦、他们就说吃蒜很保健 啊 啊， 这保暖， 这跟吃韭菜保健是一个道理吧？其实没有这种，嗯， 就是对身体很好。 嗯， 我听过一些说法，说大蒜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经常吃大蒜会让你的眼睛特别明亮 啊。 这是我听过的一个说法，我从小就听人这么说。第二呢，说如果你要拉肚子了的话呢，吃大蒜可以治腹泻啊，这是也是我曾经听过的一个说法。 啊、 哦 嗯、 哦，我还听说过，就是在吃海鲜或者是吃烤串之前吃点生蒜， 嗯 啊、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对的吧。 他是怕那个海鲜不干净不新鲜， 对，就是 怕烤串没烤熟。 对能消毒， 对对、啊、可以抑制一些病菌的繁殖，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当然至于说那个治腹泻，这没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啊、 哦、 至于说那个吃了以后对小伙子好，这就更没有支持了，我们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这听这节目的朋友啊，不要寄希望于两瓣大蒜啊。 对，也别寄希望于别的，还是要锻炼身体。 对对对对、 嗯。可能只是爱吃蒜的男生，他们找的一个借口而已。 对，或者说你认识的男生都挺爱吃蒜的，就是某一种类别的人都被你认识了。 嗯嗯，没错。 这 大部分都是北方人， 都是某种气味的吸引。 对对，那可能是找那群妹子都是喜欢吃烤串的妹子啊。 啊，八蒜小妹儿是吧？啊。男生在吃烤串的时候，旁边有个人给他扒蒜啊。好了，今天咱们这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大蒜的话题，谢谢石军博士，也谢谢金桥做客我们这期的节目，来说说呢司空见惯的食物，没想到背后还有这么多的科学知识。希望这期节目呢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一个晚上，我是玉龙，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明天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 鸟儿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